正生效。而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09点，升34点，总成交金额85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94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32蚊，跌2蚊；恒生中国企业72.5冇起跌；盈富基金21.1升2仙；美团191.7升3；阿里巴巴102.1升1毫。特步国际13.22跌6.6，快手85.1升2.7，比亚迪股份285.4升1蚊，药明生物81.85升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391，瑞士法郎8.114，澳元5.43，加元6.099，新西兰元4.895，欧元7.9737。每百日元对港元5.7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1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14点，升111点。港金报16090蚊，升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94美元，卖出171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多单的意外和坏车事故。在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京道因为有意外，现在大嘅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出去梳士巴利道龙尾近尖沙咀中心，亦都影响到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近柯士甸道。就在尖沙咀的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京道有交通意外，不过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这单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但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梳士巴利道近尖沙咀中心和弥敦道近柯士甸道。另外在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去映月台。就是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桥面有意外，龙尾去到映月台。反方向去沙田，窝打老道在沙田近住九龙塘会的交通亦都是比较繁忙，车龙就排到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在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西贡消防局因为有意外，现在这一段的西贡公路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和普通道近福民路。在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西贡消防局有意外，现在来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白沙湾码头和普通道近福民路。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滞了，车龙大消散，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和斜村的坏车亦都已经清场，慢线解封，龙尾而家去到沙田马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8，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51。依照法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鸭脷洲渔安苑碧安阁、荃湾六洋新村 M 座、荃湾环宇海湾五座、沙田瑞和苑风雨阁、长沙环碧海蓝天二座、天水围天恒村恒骏楼、马鞍山锦泰苑锦邦阁、元朗丰乐里六号康城大楼、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二期吉利径2-4号、葵涌丽欣苑丽彩阁、同钻石山龙盘苑龙湖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2号嘅骚动音乐啦， 系星期五啦，嚟到 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咁就今日星期五啊，我哋有全城点歌大行动，咁我哋今日嘅点歌对象咧就有安安佳佳啦， 系啦， 咁即系一个陪伴咗大家好长时间，所以可能未必每一个人都有去见过佢哋啦， 一齐成长啦，但系大家都会经常喺新闻嗰度见到佢哋啦， 系啦，即系自1999年开始就嚟咗香港嘅熊猫，咁啊最后即系呢一对啦，安安亦都。即过咗身啦，咁即系用一个安乐死嘅方法就叫做 离 开大家啦，咁系啦，咁所以我哋就拣选咗安安佳佳咧，作为呢、這、一个我哋今日点歌对象，亦都 post 咗张即系相啦，咁黑白相，咁就系啦，即系佢过咗身，咁就 post 翻出嚟，咁啊，大家可以喺上面咧留言，睇有啲咩说话想同我哋讲啦，或者系揀一啲歌咁樣送俾佢哋啦，咁樣啊， 係啦，咁啊，大家都可以講一講對佢哋嘅感受啦，有冇啲記憶啦，有冇啲歌咩點可以點俾佢哋啦？ 係啊， 唔知點解我已經諗起一隻歌噶啦，咁啊， 你會唔會串出嚟啊？ 六點先啦，六點我哋真係點？ 我都諗到兩隻啊！ 你諗到兩隻點啊？兩隻你好，厲害，好好。咁我哋轉頭即係六點，等大家一齊去點唱俾安安佳佳啦。 係啦，咁啊，今日頭呢一個位咧，有個有樣嘢分享就係、是、我昨晚嘅新鮮滾熱辣就同朋友即係講開一樣關於。睇字嘅嘢，即系寻日都有讲开，即系我书展咁啊，即系可能会点点点啦咁。咁但系同时，点解无端端会讲嘅睇字呢？系因为我要即系有啲之前写咗嘅文字咧，我就想 po 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一啲古仔咁啦，你当 系。 咁但系你会发现，如果将成个故事当我分咗好多个章节都好，你将嗰个章节你当百零二百字都好啦，你放喺譬如 IG 咁样个内文嘅话咧，好似。硬系冇乜人会有兴趣想睇嗰、那个即叫 caption 位置个位置， 会唔会系纯粹啲内容冇？ 都关事啦，或者本身我个人吸引，呢个都系啦。 系 咁，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嘅。之但系我亦都发现，而家越嚟越多你喺网上见到一啲唔同嘅 page 啦。 系 佢哋系会将嗰啲文字咧变成一张图。 哦，系啊，系啊，系啊。 然之后等你扫嚟睇咯， 拆做十几张咁样啊嘛。 系啦、 啊，跟住你要碌晒嗰十几张先睇得晒佢一篇嘢到底讲紧啲咩嘢啊嘛。 系啊，其实佢都系同一段字嚟嘅。 系啊， 咁但系佢就变咗做图片咁样睇。咁老实讲，你问我咧，我自己都有发现自己有惯性嘅，即 系 我都会睇图，都会 多睇字， 字即系 caption 都会睇，但系佢摆咗落图咧，睇嘅机会会大啲。 即系你会睇得晒，同埋睇得快。 系啊，即系会睇咯，叫做。咁我都喺度谂，系呢一样嘢点解会咁样咧？ 我有研究过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同排版系好有一个好大嘅关系，因为事关小弟都做传媒行业，做过唔同嘅岗位啦，即系都唔系净系做呢、這个 电 台啦咁样样。咁你会发现咧。打个譬如咧，近年你睇一啲嘅网媒佢哋嗰啲新闻咧，有一个好黑人憎嘅，好黑人憎嘅现象会发生，就系、是、咧明明佢一段字讲嘢，唔系好多广告，佢一段字明明可以讲得晒嘅嘢咧，佢都系会将佢拆做十几张图，跟住逼你碌晒佢嚟睇嘅。 哦， 咁但系咧喺曾经。 即係你會發現喺數據上佢會話俾你聽，又真係咁衰嘅喎。 係 你擺就咁一段字嘅新聞咧，啲人又真係可能嗰、那個你會反喺數字上反映你見到個數字係冇咁理想嘅喎。 嗯， 但係將佢拆做十幾張圖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個數字係理想啲嘅喎。即係啲人係有、哦、真係有一個傾向係同圖，即係將嗰、那個一段字擺落好多張圖度咁樣睇咧，係真係有個咁嘅習慣。雖然有啲人亦都覺得呢個做法好黑人憎啦，因為成日都好似逼你碌曬十幾張先睇得曬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都同個排版有關係，係因為當你將嗰一啲嘅字。你平時打一篇文咧，其實好直不甩咁樣落噶嘛，即係你要用靠住佢標點符號分得好好，段落分得好清晰，你先可以好舒服咁樣睇曬佢嗰段嘢講乜。咁但係其實圖將仲要將佢拆做十幾張，其實已經幫你深敲做咗一個分段啦，同埋、可能佢喺個擺位上都花咗少心思啦，擺得靚啲，啲字大啲啦，咁可能老人家又睇得舒服啲啦，咁樣樣加埋有圖。 都系嘅，你可以加啲相啊， 倍形倍声咁样样， 都系嘅呢一个，呢个亦都系同朋友讨论完之后，唯一得出嘅结论咯，两个字真系你讲嘅 排版 咯， 系咪啊？ 咁亦都系，其实都几多呢啲咁样嘅叫创意方法去展现文字啦、叫做。即系你成抽字喺 caption 的确系 好辛苦 睇到嘅，因为我之前上网 search ideas for posting article。on Instagram 咁樣， 好似啲老人家玩緊科技咁啊！ 但係你唔好話我跟住，因為用英文 search 係因為我底下會覺得即係外國嗰邊會係有啲咩諗法啦。後邊我又 search 中文咁樣嘅，因為中文我會大概知道大家方法就斷字劈落個圖度。我想睇下外國會唔會有一啲 都係咁嘅玩法， 或者其他嘅玩法。然后真系俾我揾到，原来喺纽约嘅公共图书馆曾经用类似方，唔系我哋而家嗰种一撇字落个图啦， 系， 但佢概念都系将字融入去动画同埋图里边， 啊， 然后就将一啲我哋会听过嘅故事书，为咗增加嗰啲人嘅 可读性， 系啦，同埋增加睇兴趣，可能将我哋《仙梦游仙境》啊，你当《灰姑娘》呢啲，当然佢内容系缩减咗好多啦，然后变成。都系变成字，但佢可能喺个 story 里边啦，令到嗰啲字可能会喐嘅，或者个底里边咧就加少少一啲动画咁样，即系呢一样嘢就令到文字识得喐啦。 系系， 有啲似有阵时，譬如你 social media 都会见到啲片噶啦，开始佢加字幕唔系好似我哋传统睇咁样咧，加喺个底度噶啦。 系， 佢系嗰个人讲紧嘅时候，跟住佢讲嘅嗰个时间点。然后就会出啲 走字， 系啦，白色大大只字，英文特别多，因为 NBA 嗰边啲片好多都系个评述讲紧嘢咧，佢喺段片度加嗰啲字打落嚟，咁你就可以耳仔同埋睇嘅同步咁咯。 系， 其实可能一个好 minor 嘅改变嚟，其实系字幕啫嘛， 冇错。 但佢用一个咁嘅呈现方法嘅时候，咦，你又好似会跟得多啲，或者你 画面丰富啲， 系好似有兴趣想睇咯。 因为我觉得系咁样嘅，即系都同大家嗰个专注力有关系嘅，即系加上而家即系媒体啊。上网啊，大家都会见到所有嘢都系好缤纷啦，个画面好丰富啦，咁所以咧，你头先所讲，例如 NBA 嗰啲片咁样，你唔做一啲走字嘅字幕咧，其实大家系冇咗嗰个嘅专注力喺度啊，你个画面而家大家系要不停有嘢喐动，大家先专注到它佢发生紧啲咩事咁。 都系啊， 同埋咧，我想讲个秘密俾你听啊，你讲起呢样嘢 咩秘密？ 即系话说咧，我哋咪上次买咗本书系讲音乐。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就小弟就买咗本实体书翻去睇啦，咁样，咁然后咧，我其实冇睇嗰本实体书啊，因为我后屘翻屋企咧，我睇实体书我觉得好闷，我买咗电子版，电子版呢排版好睇啲， 唔系呢本实体书你长期都冇叫我攞翻俾你啦， 系啊。系啊，你攞去啦，本实体书，我而家要睇电子版，即系都会有，你会发现有呢样嘢咯。又或者即系引申到去我哋而家喺乐坛咁样啊，即系而家咪好兴，如果一啲歌曲推出唔拍 MV 嘅时候咧，佢哋都会整啲 lyrics video 噶嘛。 系啊， 啲 lyrics video 系越整越靓噶，佢哋嗰啲歌词咧。出現嘅方法係層出不窮㗎，即係有一啲以前我哋最基本咧，即係低技術嘅時候咧， 是一句一句咁样，好似卡拉 OK 咁样出嚟嘅啫嘛， 或者拎住啲纸仔逐张拎开咁样。 系啦系啦，而家即系好先进嘅咧，整到咧要系咧又要手写啦，即系回归翻原点系要用手写字啦，但系又要将佢转落电脑度一笔一笔咁样写出嚟咁样懒靓咁样。即系呢一个就系正正你头先所讲嗰样嘢，就系、是、我谂系排版嘅问题。 系。 同埋大家嗰个专注力要你例如可能听四分钟嘅歌，你如果普通咁样出字幕咧、出歌词咧，大家都已经集中唔到啊。 系有啲嘢要喐咯， 都要有嘢喐。跟住然后最好嗰个背景系有埋啲少少画面配合到啊。 系有啲好简单嘅剧情啊，咁样咧。 我同你讲咯，我以前剪过一啲咁样嘅片嘅，即系去舊底去睇演唱會咁樣咧，咁跟住然後咧對上份工作要剪少少，即係拍咗一啲演唱會嘅片段啦，跟住翻嚟咧要黐翻一啲歌詞字幕落去啦，跟住咧我都係用咗呢一啲咁嘅方法咧，即係可能左上角又出一句，跟住右下角又出一句，跟住唱到 chorus 咧最重點嗰啲咧又要隻字刻意放大啲，有啲又要細啲啦， 係 哇好痛苦啊！我同你講呢個過程， 咪好似你睇演唱會佢嗰個 LED 係啊係啊。 啲字幕咁樣樣咯， 係啊， 甚至乎其實你而家就算有啲歌咧，電子音樂會啦，特別佢冇呢個 video 嘅話咧，佢用一啲叫 music visualizer 嘅嘢， 係， 即係其實就等於你會見到啊，佢嗰個畫面上面咧，佢按住啲 beat 咧會喐嘅，係啦，可能會有啲 frequency 啊，定係點啦，或者中間有個圈跟住變大變細咁嗰啲啦。 最緊要就係個畫面唔好係靜止狀態，係 啦，又有啲雪好似飛緊出嚟啊咁樣。咁呢啲都係令到嗰啲嘢變咗識得，就係嗰兩個字識喐咁樣咯。係，甚至乎有啲歌我見過咧 ，lyrics video 咧係仲好睇過佢 official MV 嘅。 係，我同意。 有一隻外國歌嚟嘅， 你 嗰陣時就係The Chainsmokers 嘅 Closer 啊 ，lyrics video 其實佢唔係真係純字嘅。佢有少劇情，揾咗一對情侶就拍即係一少少古仔咁啦，好輕騎嘅。 跟住就配住啲 啲 歌 詞喺中間打落去咁樣嘅。但我想講嗰個咧，其實係好睇過咩㗎？可能因為 official MV 可能因為嗰女仔靚過係 開始。原來係咁樣樣嘅，即係最後都係唔關啲字事嘅。 啱俾你睇， 你個人真係咧，真係好冇集中力嘅你個人。 所以咪要睇啲咯。就好似佢推出呢一首新嘅派来作品咧，亦都有一个 lyric video 放咗喺网上面，里面集合咗一啲嘅之前可能系演唱会上面等等嘅一啲相片啊。佢系 Jenny 有呢首《虚荣》。 聚会里边，尽力撑起唯美的一面。就处大事，勤劳换我无数的尊严。寂寞里边。是我不承认渺小，无惧磨难，着上高贵新衣。可以为理想庆祝，谁料发现仍然没有你，谁料幸福都给消耗，能和谁过冬，拍到天。掌声很重，但我竟越来越空洞。我不哭，哀伤很冻，太过汹涌，我已经在动。分手，伸手拥抱，但我竟越来越孤独。存在欠什么？看见天荒，却错失地老。走到闹市中，仍然念望甜冻，方发现至少年华里我不虚耗，又哪与虚荣填充于虚空，可以为每天起。 露咗佢最新推出嘅专辑《Time and Faith》里面新派头歌，叫做《虚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090宗本地确诊个案，另外有180宗输入病例。医管局呈报多6宗死亡个案。国泰航空表示，月初有几个员工曾经参与同一私人宴会，其后相继确诊新冠病毒。经内部调查之后，确认员工已经遵从政府防疫措施同公司指引，并无违规。国泰回复查询嘅时候话，一个员工在今个月8日检测呈阳性，其后几日几个员工相继确诊。有关员工今个月5日曾经参加同一个私人宴会，当日有遵守社交距离规定，之前有做快测，并使用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证。国泰指出，确诊个案已经在指定时限内上报管理层、集团医疗部门和情报卫生防护中心。確診員工已經被安排居家或者在檢疫設施接受隔離。立法會財委會通過公務員獲一加薪2.5%的撥款申請，涉及撥款68億。政府最快在下個月底向全體公務員發放經調整後的薪酬，以及追補今年4月起的薪金。公務員事務局說，薪酬加幅是充分考慮和平衡6大因素。並沒有偏離機制，但未來可以吸取教訓，在薪酬趨勢調查工作中加入文字描述和數據，令外界不只著眼於薪酬趨勢淨指標。台灣藝人林志榮在桃園駕駛的時候發生車禍受傷，他和兒子受傷送院。林志榮的經理人說，林志榮父子目前在醫院接受觀察，有進一步消息會再回覆，感謝各界關心。院方就話，屋企人已經到醫院陪伴父子。現場相片顯示，一架白色的 Tesla 電動車的車身著火焚燒，火勢猛烈，濃煙升上半空，車頭被燒到只係剩低車架。林志榮的弟弟睇過張相之後，證實是哥哥的座駕。台灣傳媒報導，林志榮的私家車懷疑失控撞向橋躉，途人将车上的儿童拉出，旁边有人躺卧在地上。报道又说，林志荣的头部受伤，一度无法说话，手臂更加有甩臼的情况。至于坐在副驾驶座的仔，就面部擦伤。警方说，仍然在调查车祸的详细原因。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朗气清，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阳光充沛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下星期初的气温普遍可达35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之前咧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啦，都清咗场。而家出九龙方向，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西贡消防局呢一段咧就挤塞，反方向入去西贡市中心，近住西贡消防局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康湖居。另外，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就仲未清场，仲系处理紧噶，车龙塞到上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出口。重复一次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车龙塞到上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咁而家窝打老道反方向去沙田，跟住九龙塘会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皆老街。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 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好挤塞的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所以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洪隧方向快慢线现在都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的。洪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有少少车龙，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去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些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粉岭公路大头岭去元朗和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燕破岳进行最终入营训练，这次集训的淘汰率是80%以上，甚至可能有死亡的危险。除了负重越野跑，这次训练究竟还有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喂，分神，你打字可唔可以加翻 emoji 啊？有时真系好难 get 到你啲语气 啊！吓，我哋有咁陌生咩 ？Hello, this is Caitlin。 日日咁样同你倾偈，你大概都估到我咩语气啦，系嘛？画公仔都唔一定要画出肠啫。乜嘢啊 ？Send message 加唔加 emoji 真系咁重要咩？ 你好，陌生人，看见你又再加班，又再又再又再加班。你好，店职员，看见你又再打工，做嘢做到半夜三更。某天起的我发现，这些景象没出现，这些细小改变其实会令我感觉怪异。渐渐时光流逝，这是没关系，但常常挂念旧日一切。在学校罚抄，钟声响则跑者。 大商场，看见你没有休息，日里夜里画满灯饰。你好，摘果茶，看见你耀眼缤纷，令我味觉幻变出色。这世纪难道要放下挂念？渐渐时光流逝，像是没挂碍，但常常挂念旧日一切，在户外游走，放假叹啤酒，这习惯好难。独前的传统聚会极轻松，常常能多沟通，这过时。看见你又再牵手，又再又再又再分手。你好，陌生人，加油。 带嚟有林君莲 NFT。 强志气。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都已经宠不开，吹不散苦虑。我有个念月带上的身躯，闲人无事摘取，唯有你教我无惧，像最初般纯粹。 不过又是的，随住长大，随住要融入这个社会，大家都会习惯性做多一步，是啊， send message 加多个 emoji 啦，希望对方不要误会啦。 你说你有最怪面孔，我说我没有被歌弄，我已跌入你暗涌，别翻动，放我听你说话，像插画，请你尽说吧，为例印象画，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你好，不太在意得到，令我继续爱慕，不要让你知道，我也是最美野草，终于没太深奥，留白也很好。笑瞳孔，引发我最炽热冲动，偶尔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副切面纱，不要让我知道，凭空想象你好。最炽热冲动，偶尔对望引发到严重骚动。你也偷看我吧，你要征服我吗？请你别揭下那副切面纱。 一连听过两首作品，首先由 Cloud 云浩影到了哪里就对吧，仲有 Frankie Yip FF。的而且确咧，呢啲笑哈哈，呢啲嬲嬲，各种各种嘅表情，系能够为我哋嘅对话升温加甜。 别独奏，遇着一杯奶具而痛恨瞬间袭来，雾望他分河南在到餐厅试菜，现实很多障碍，如果奔躺满载结果怎可以断开，和你有刮夜的比赛，小白面总有事情菜，让爱始终相信爱，寒冷笑话不曾不耐，和你问大事都感觉不怕我目的害怕，仍要拖你走遍来日世代，多几次盼望后再晚入，多几次世日吹奏，甜到晒得三分已经足够，填满快乐宇宙，习惯游戏没有尽头，共同游玩亦可有上过要，共同抱别拍手，能够笑着向着那个失也别独奏，所有通宵已经足够，随你这样一走，就算游戏这快尽头，共同游玩亦有心相救，要牵到边就算丑，能够笑着喊着那句失也不遵守，陪你逐次晚入，多几次细日吹奏，甜到尚有三分已经足够，填满快乐依旧，就当游戏没有尽头，共同游玩真相。 想象一下，如果有位女孩子同你 send message， 如果就咁两个字复你好啊，又或者系好啊后面加多个心心，你话系咪争好远？系咪甜好多？听过有同样好甜美嘅八位女孩子 ，Lolly Talk， 三分甜。 Got a tinkling pain building in my vein, I'll be saying okay, there's toxin falling in the heart rain, I'll be saying alright, if anyone comes into your life, it's bound to leave you, that's how youth has put me through, treating me like a fool. Stay away, getting disassociated, just don't know what to say.So I go, you know you just gotta fade away, when things are complicated, and you're just feeling suffocated, why can't I say, I'm feeling not okay, okay, I'm feeling not okay, okay, I'm feeling not okay, okay.But okay, I'm feeling not okay. We've been met with all those big old lies in our hearts, a primal cry. A voice, horse, face solidified. Sirens killed a lot of lies. Can we keep our motion before we get poisoned? The future reflects what we have in mind. Keep our motion before we get poisoned. The future thrives on imagination. Stay away.Getting disassociated, you don't know what to say. So I go, you know you just gotta fade away. When things are complicated, you're just feeling suffocated. Why can't I say, I'm feeling not okay, okay. I'm feeling not okay, okay. I'm feeling not okay.Okay, I'm feeling not okay, but okay, I'm feeling not okay. You should be my saving grace, shine a light until my heart feels safe. And through this same damn thing, I can't Let me be my saving grace. Learn the voice until it leads the way. For rain and storms and hail are tense. Fade away when it's hard to hear your voice. And you know that it's okay. Don't let it get the best of you. It's all okay, okay. Now I'm feeling okay, okay. Now I'm feeling okay, okay. Now I'm feeling okay, okay. I got a melody before we met, a dream to live beyond our death. Manson Vibes SAD， 同时咧亦都有一个嘅抗疫快讯要带俾大家。今日深水埗白田村丽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接通我吗？信息到吗？我正线充斥过他，我的梦想。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测到了，全流将新鲜感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急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感染他，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物探测到了，全流将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冷静冷却合路程，放假已不易事，差点不够勇敢，我未会习惯他投资。追赶一切的旅程，习惯不怕苦，是我不够好，就尽心恶细致。这过程攻击，这夜每天穿着想努力改掉，潜入我心田，讲说话清晰点，动作心跳电这。过然出到是会再想试，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精神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火星唱歌感染他，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测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定为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急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空感染他，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物痛失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I wear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yeah,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feel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that,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ords mean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为什么可以是罪名，试试放松行事，轻松的态度，但我未会习惯它。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Gigi 严明熙最新的派台作品，有呢首《严》， 呼吁居民坚守防疫措施。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脊支配，华南天色良好，本港下昼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5.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测晚间天朗气清，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阳光充沛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7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下星期初嘅气温普遍可达35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7月24号晚翡翠台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港台电视31同步见证。 三五成群的周涉是妹控来的。 你真係幾錫個妹㗎喎。 因為可能屋企家庭嘅關係，我覺得呢長兄要為父。咁、所以就要搵一個好過你阿哥對你咁好嘅人。 其實呢句說話好 sweet 啊，我覺得。 我想佢哋兩個開心同幸福㗎嘛。所以唔係好人呢就唔好亂咁嚟啦。 唔好接近你細妹啦、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到五點，黃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Anita， 我喜欢了你很久了，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啊？ 做我的男朋友呢最重要跟我的姊妹 friend 到。如果你在跟我的姊妹聚会的时候表现得好，我就考虑一下啦。我是 Anita 崔碧嘉，想知道阿一同波盛做我的男朋友究竟得唔得呢，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想解構這隻 single 有乜轉化 ？Fast， 賣飛氣 ，Chorus， 又要擊中你，聽到 Breeze， 心裏翻滾一下，只想起你。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唱，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唱，就來用甜蜜內容刺激你耳朵，一下子就得上。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今日而家点啊？点歌啊？ 点咧？可以点啫？ 点歌对象有安安佳佳， 系咁啊！即系深信，亦都系好多朋友们嘅我想讲系童年回忆，但系都有好多朋友应该唔系童年回忆嚟嘅， 或者系唔知啊。总之就 即系都系集体嘅回忆， 集体回忆啦，系咯，集体嘅啱数啲。 咁啊，安安佳佳咧，即系佳佳就2016年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啊，安安亦都喺啱啱呢个星期就过咗身啦。咁啊。大家可能即系之前一路都未有机会入园去探下佢哋啊，或者可能有啲乜嘢嘅歌曲啊，想点俾你听，有啲咩想同佢哋讲咧，都可以话我哋听嘅。 系啦，咁啊，所以我哋社交平台度留言啦，咁我哋两个自己各自都有唔同嘅角度去讲。 系，咁啊，我先咯， 听你嗰个先。 亲爱嘅安安佳佳，你哋好啊！仲记唔记得我啊？咧，以前好鍾意攞住部相机嚟探你哋嗰个男仔呢，成日叫你哋望过嚟呢边望过嚟嗰边咁㗎呢。不过我估你哋都应该冇乜印象㗎啦。讲真啦，有边个唔係好似我咁㗎，嚟亲探你哋嘅都係咁叫你哋㗎啦。所以我諗你哋都觉得我好烦。 影还影啊，唔好喺度系咁嗌先得噶嘛。但系你哋唔明噶啦，细细个嘅时候，我觉得俾咗钱入嚟，点都要睇翻旧本，影翻旧本先系噶嘛。到大个先明白，原来有钱唔系大晒嘅，有啲事情有钱都买唔到啊。就例如我话想再嚟探你哋啊，都冇办法啦。记得以前我成日都觉得好奇怪，点解你哋两个通常都系分开嘅呢？点解每次探你哋都硬系瞓紧觉嘅呢？有人同我讲过，其实你哋系人扮嘅、哦，一定系想偷懒先会咁样，所以我信噶。因为每次喺新闻见到你哋，你哋啲动作啊、表情都好似真人咁，鬼死咁可爱。甚至听人讲啊，话元芳曾经尝试安排你哋两个生 B B， 但系最后都唔成功。你话如果唔系人扮，边有咁搞笑嘅桥段同埋剧情啊？直到2016年，佳佳走咗，我开始谂。啊，会唔会是负责办佢嘅工作人员要退休，所以唔做呢？会唔会迟下有其他人顶上佢嘅位置呢？我一路等一路等，但是一路都等唔到。等到琴日，就连安安都走埋。可能咁啦，办安安个个都要退休啩？都系嘅，无论咩工种咩物种，都有退休的一日的嘛。所以最后我都只能够为你们送上冯允谦《给缺席的人》唱首歌，希望你们在新的地方有新的生活，快快乐乐地享受自己的人生、啊、又或者是熊猫生啦。每次见到你们都很想摸下耳仔的奔神上， 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旁，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忘忘怎会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才升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我。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儿童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没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听 迹的这个你，遥远地过，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带来有冯允谦 J 峰最新派台作品《给缺席的人唱首歌》，咁啊，系咪要改一改个歌名？给缺席的熊猫唱首歌啦。咁啊，我送咗呢首作品俾安安佳佳啦。咁啊，波城你会送咩咧？ 我有我自己对佢哋嘅幻想。即佢對佢哋嘅， 我仲喺度諗緊， 即係對佢哋嘅生活。 我聽你， 聽我講啦。 親愛嘅安安佳佳，你哋好啊！你哋一齊去咗另一個世界，又再次喺埋一齊啦。唔知嗰度會唔會大啲、舒服啲，等你哋可以自由咁生活，唔使再局促。同埋见咁多游客呢，数翻喺1999年嗰阵咧，你哋一齐嚟香港嘅，又咁啱系一男一女，所以我谂周围嘅人都同我一样，以为你哋会系情侣啦。咁唔出奇啊！你知啦，我哋人类咧都系咁噶，一男一女稍微 close 啲咧，就有机会俾人误会噶啦。不过听闻最后海水公园那边都没有再尝试撮合你们，说你们是子弟恋，因为佳佳的年纪太大。是的，如果计算人类的岁数，那时候你们都差24岁左右，那我们人类的世界来讲也真可能差得有点远的。不过不知道你们那时候又是不是这样想的呢？但其实熊猫的世界是没有所谓子不子弟恋的。你知啦，我哋人类世界咧就比较多规范少少，即系子弟恋呢啲可能会令有啲人有意见嘅。不过我成日都觉得最紧要两个人中意对方啫，年纪嘅嘢好死嘅啫。就即系正如男人咁啫嘛，其实唔一定要系短头发噶，而长头发都唔一定系女人啫。呢一个世界唔同咗好多噶啦。不过除咗年纪问题。都好似话阿安安你咧，嗰时间中都会追住阿佳佳嚟咬嘅。阿安安啊，我想问咧，其实你系咪想追佳佳做你女朋友嘅啫？即系我唔知熊猫系点啦。咁但系我哋人类世界嘅话，如果一个男仔中意一个女仔咯，咁有阵时真系会特登啊整蛊下对方啊，刻意做下欢喜冤家咁，目的都系想引起对方注意嘅。咁啊，你啊用咗咬嘅方法，咁我哋可能睇落去咪觉得好似好有攻击性咯。但其实我有时见我朋友啲猫咧，佢两兄弟追嚟追去咬嚟咬去，我都分唔到佢哋系 friend 啊，定抑或系真系打交噶。始终咬呢个行为喺我哋嘅认知都唔系好嘢咁解咯。所以究竟阿安安佳佳你哋其实系咪两情相悦咧？定抑或只系安安你单恋住佳佳，但系佳佳你又唔受咧？我谂真相系点，应该你两个先知啦。以前嘅日子咧，我哋都净系可以用自己嘅感官啦，我哋嘅理解投射落你哋嗰度，以为你哋系咯。咁但系点都好，过去呢一世你哋就冇缘成为情侣啦。唔知依家去咗第二个世界又系点咧？会唔会有机会啊？嗱，安安，大家都系男人，唔好话我唔提你啦。做男人嘅嘢，千祈唔好怕鱼，系中意人就主动啲话佢知啦。OK。其实分唔到你哋两个个样嘅波成相。 总可细说天和地，爱。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信心加入政治团队的新成员会务实进取，建设做实事的有为政府。新民党今次有三个党员加入，是各政党中最多。身兼行会召集人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说，纯粹巧合，和他的身份无关，又说对他来说是割外。有学者认为，新一批副局和政助中多人来自传媒，认为有助各政策应对业界和政界人士的关注。但由于较年轻，公众难免质疑他们的能力，政府需要解说清楚。本港新增4270宗新冠病毒个案，本地感染占4090宗，多6宗死亡个案，年龄介乎72至97岁，全部有长期病患。其中一个有肾衰竭病史的78岁婆婆，一度出院翻屋企隔离，但之后情况恶化，再度入院。学校呈报多442宗个案，8间学校个别班别要暂停面授课1星期。再多3间院舍，合共3个院友感染。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公务员获一加薪2.5%的拨款申请，涉及拨款68亿。政府最快在下个月底向全体公务员发放经调整后的薪酬，同埋追补今年4月起的薪金。公务员事务局话，薪酬加幅是充分考虑和平衡6大因素，并冇偏离机制。但未来可以吸取教训，在薪酬趋势调查工作中加入文字描述和数据，令外界不只着眼于薪酬趋势净指标。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朗气清，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阳光充沛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七月，余下时间持续酷热晴朗。下星期初气温普遍可达35度或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龙头段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车龙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近丁九桥。另外在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较早前都是曾经有意外的，意外事故亦都是清一场。狮隧的沙田入口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博康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香港电影资料馆。东隧九龙入口亦都是繁忙的，龙尾就在启田道回旋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吉金坪，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车龙分别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龙盘苑，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车龙就排到圣贤中学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住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和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时代奋斗者升级导师余俊峰告诉我们知什么是艺术， 尽量简单，所有他们说所有的艺术去到最后都是回归简单。 一班学员接受考验时会不会都有迷茫的时候呢？ 他们会不会不喜欢这么活泼的我呢？ 金堂镜头前动作演技班，想知道一班学员表现成点？新时代奋斗者星期日晚上7:30，港台电视31。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香港金曲华语歌曲奖，倪强、谷亚薇。 你好容易得到嘅嘢，同你好唔容易得到嘅嘢，嗰种珍惜嘅程度都唔同嘅，所以我特别感恩呢首歌啦，同埋令到我觉得有更加多嘅信心去做更加多嘅属于自己嘅音乐出嚟。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7月24日晚，翡翠台、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港台电视31同步见证。 Songs of the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love.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旋律的诗。So long, young love, we gotta live for the generation. 星期五的 EDM Friday Mix， 我是波成的。今个星期的这个 Mix 呢都是围绕一个 genre 叫做 Color Bass， 是一个我近期非常喜欢，即是自我发现到之后就爱上的类型的。其实之前在2月都有做过一个 Color Bass 的 Mix， 现在的作品也都越出越多，特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厂牌叫做 Rushdown 更加大力推广这种音乐。嗰陣之前亦都推出咗一個合輯啦，叫 New Colors Volume 6， 裏面有13首歌，裏面就有13位比較新進啲嘅電子音樂人去做 Color Bass 呢類音樂。咁究竟呢個音樂感覺係點樣呢？可以聽呢半個鐘頭 feel 下嗰件事。今日就貪心啲啦，將呢13首歌用呢半個鐘頭嘅時間做咗個 mix 送俾大家。 虽然呢一个就发现咗唔係好耐啦，呢个 color base 嘅音乐类型。但你数返转头，其实可能去到2010年嗰段时间已经有啲人开始做緊类似声音嘅嘢。而去到2016年呢，英国嘅 producer Chime 亦都建立咗呢个 Rush Sound， 正式将呢一个嘅类型音乐更加系统化。听落去呢种 color base 嘅音乐，有一种好似系咪 dubstep 嘅影子喺度咧？要追溯翻佢嗰个音乐嘅体系咧，你可以由 dubstep 开始数起，跟住之后就去到一个叫 rhythm 嘅一个指分类啦。咁喺度 rhythm 亦都有再分一种叫做 melodic rhythm 嘅。咁 melodic rhythm 就系可能 color bass 都未出现之前都有人讲呢一种嘅音乐类型。咁你可以再认为啦，其实 color bass 系呢个 melodic rhythm 里面嘅再细分一种特定声音。都聽得出有好多 sound design 嘅聲音喺裏面。 我觉得用 Color Bass 呢个名字改得非常之好，因为你会感觉到音乐上面比传统 dubstep 嗰啲嘭嘭嘭咧，个色彩上面会多啲。有个形容系好似一啲水喺度流动一样，佢哋用一啲比较清脆嘅音色，令到即使系重低音都好啦，你会感觉咧成件事好似向上升紧咁样。而呢一种可以话系即系叫做 bass music 界里边一个比较新兴啲嘅音乐，即系虽然新兴极都已经年纪多啲啦，但你可以知道咧就里边好多十几岁或者二十头嘅僆仔都做紧呢啲歌。所以你会睇得出佢哋嘅创意，佢哋嘅技术已经系好高噶啦。今日嘅呢个 DJ Mix 同大家听紧一种叫做 Color Bass 嘅音乐类型作品。今日有13首歌都系嚟自同一张合辑嘅歌嚟嘅。 EDM Friday Mix 揀嚟一張合輯，叫做 New Colors， 嚟自 Rush Sound 呢個 Record Label 旗下嘅新碟，集合咗一班年輕嘅電子音樂人，都係做緊一種叫做 Color Base 嘅音樂類型，就係、是、今日聽緊嘅呢種感覺。由呢個 Dubstep 一路演變到而家呢一種比較即係清脆一啲、甜美一啲嘅音色。听紧啱啱即一路呢一首啦，就系、是、嚟自 Alien Echo 呢位 artist 嘅，佢呢首作品都系合辑里边叫 Defract， 系我最中意嘅一首。你仔细听，如果你戴住 headphone 嘅话，可以感受到佢点样用声音去模拟嗰啲水嘅流动。身边有啲朋友咧比较中意听啲古灵精怪嘅嘢，又问起你有冇一啲嘢可以推介，想听啲未听过嘅嘢嘅话咧，可以介绍下俾佢。今日呢半个钟同你听过一个 bass music 界里面嘅新宠儿，呢类音乐叫做 color bass。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都系揾今日咧播嘅呢张专辑里面嘅歌嚟听。咁我就用我嘅方法将呢13首歌就做咗个 mix 啦。呢张专辑叫做 New Colors Volume 6，有兴趣可以揾嚟听一下。咁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